长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 相约在春天。 起，就怕花开那一天。 哦，想你的时候并不遥远，虽然远隔万水千山。想你的时候并不遥远，遥远的是那个思念。想你的时候并不遥远，虽然远隔万水千山。想你的时候并不遥远，遥远的是那个思念。

住忘情忘得无情可恨，一点也不由衷看破红尘，一点缘分也不由人，多少风风雨雨都为情人，多少旧愁更添几样心痕，悲欢分分合合缠绵悱恻，不如安安静静一个人。既然分手何必相逢， 是真，你用亲吻暂停了疑问，我一次次沉沦，明知你给的并不完整，却留下可能。 我迷失在爱过以后，我期待挽救我，试试我爱的不够，才不经意躲开你的深情眼眸。 我这是假作的无奈，我这是不对等的爱，我这是我填不满你的空白。 要的， 请给我时间回首，请允许我想你所求，我不想被回 找到那片海，不顾

再见。

是怎能回。 到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期，诺言对你我不值一提，除了挥霍着情绪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，幸福它慢慢淋成泪滴，要体会不必了解，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，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，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，三天两夜只求再难不去伴永远，离别时别残留难舍各自回忆，对我就是种恩惠，三天残留难舍各自回忆，对我就是种恩惠。 张学友演唱的《三天两夜》收录在非常著名的一张专辑《想和你去吹吹风》当中，它反映的是关于偶遇的一个故事啊。世界特别大，可是呢，只要勇敢地走出第一步，也许从此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。人和人的缘分，人和事的缘分，环环相扣。继续要听的歌曲，王菲《致青春》。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降温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，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情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，笑 论你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，你可能都会受到一些缘分之说的影响。当你对一个事物有相当大的笃定，你会跟自己有一个暗示，说好吧，我要坚持，这是缘分的考验。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难以坚持，你觉得你必须放弃，你会给自己一个新的暗示，说这是宿命的决定，我应该放弃。实际上所有的缘分之说都关乎你内心的想法和决定，是要放弃还是要坚持。继续要听的歌曲，小柯，深处。 在人群深处，你我都孤独，那黄昏的风将为了谁而哭，是寂寞的路把你带到爱情的最深处，带泪的幸福谁能说清楚，是为了开始还是为了结束，当你已走上那遥远的路，是爱情的苦把你带到寂寞的最深处，那时我哭了，我已忘了我的全部，是爱情的苦把你带到寂寞的最深处，那时我哭了，我已忘了我的全部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年飞碟唱片发行了《庸人自扰》专辑，小虎队的这首歌就是其中的同名标题作品，作词人是李瑶，作曲人是方维珍。歌词当中说，不要去特别的计较曾经的悲喜哀愁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熟练的掌握，可是要懂得放下，要懂得舍弃哦。曹雪芹曾经说，许多抉择全部都是在一念之间的，要提得起也要放得下。接下来的歌曲，陈慧敏自拍。陈慧敏自拍。很多时候我们视为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其实别人早已经忘记了，与其纠结于心，不如四个字，看淡看清。

间之间，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 歌曲《背叛》，背叛实际上是伤害不了一个人的，就像分手伤害不了一个人，无疾而终的感情也伤害不了我们。最初伤害我们的都是因为我们太过在乎，在回忆当中不可自拔，还有希望，总以为是感情伤害了我们自己，而真正伤害我们最深的人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而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和热狗演唱的 Easy Come Easy Go， 怎么来怎么去，怎么简单来怎么简单去，真的有如此简单的话，我想很多事儿就不是事儿了，很多的感受也没有那么浓重了。来听歌曲吧。 为何他总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，不愿意再多停留，这房间空空如我 Easy come and go， 暧昧中又带点朦胧，为谁唱着歌在等候？他尽在不言中，他上了车，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，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，不需要卧底，或许会牵手，或许只能在被窝里，或许别管过去，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。It's so easy， 够失去自由。 So easy and easy， 够不是理由。你有个苦太可求，爱必须久留，有空是个旧念头，享受胜过于泪流。管它天亮有没有以后。 简单的来，简单的走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啊，因为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投入很多的感情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，想把这些感觉藏起来只是一种梦想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杜典伟，把你藏起来。 把手伸出来，写上我的爱，让你的眼泪停下来，以后就算你再怎么爱又当，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，我又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迷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万一你迷路，怎么回来？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呵护这份爱。

snowed, my eyes become alive,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't be seen. 这首歌是英国歌手 Sear 在1994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点题之作《玫瑰之吻》，不仅入选了电影《永远的蝙蝠侠》的原声大碟，更重要的是为他在1995年度第38届格莱美奖中赢得了年度最佳唱片、年度最佳歌曲、最佳流行男歌手奖三尊分量十足的奖杯，这也是目前为止 Sear 在格莱美奖评选当中仅有的斩获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《玫瑰香》，来自林忆莲、关锦鹏导演的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的主题曲。先撇开张爱玲的原著哦，关锦鹏的电影确实非常好看，而这首《玫瑰香》也被林忆莲唱得非常的妩媚，音乐有西班牙舞曲的风味，配上林忆莲张弛有度的声音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。 清楚谁能够原谅，幸福也受伤，快乐也叫人忙，伤尽了天亮，瞒住了欲望，一归乡一未央，心里想的人不一样，花有青菜香，开过一样芬芳，贪婪的欲欢，醒来的人不知去向，清楚谁能够原谅，幸福也受伤，快乐也叫人忙，伤尽了天亮，瞒住了欲望，一归乡清楚谁能够原谅，有青菜香，开过一样芬芳， 伤心我不禁，别伤心不要紧，这个世界还年轻，爱你有翅膀也能飞行到你心，别害怕别担心，难道你没感应，这爱情坚定。 Will you make a wish, make a wish, 闭上眼睛愿望是靠近， Make a wish, make a wish, 你会听见真诚的回应，让我们 make a wish, make a wish, 一起约定看最美风景，这一切都不会是